我家婆，阳关大道哪有十米路途之力，我乃招命问心的。 有命便知，无命不晓。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，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 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 聚义来的不凑巧， 怎么 饭菜在此晚餐？ 如今呢， 回转还要去了。 烦劳大嫂与我传话一声，就是有人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他破钱接去。 聚义请稍待。 有劳 王三姐做什么？你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你破钱接去。 有劳命。

臣望丞相，是我的智昏人呐、啊。 提起了别人无辜，不想那俘虏为虎是内亲。你我同刀相扶，如今三人对你，你不说恨你。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，要的呀，官不认臣。 我不在朝为官，官不知进对于朕。 有八山为君的要人，不要我钱。 我的相府对府因你几个家人把你拴，将你送到了官衙内，那本子上下官正难熬。昨天见官叫你死前用意，你的腿好难。 打扫我是话理不断，为君的哪怕要当官，衙里衙外我打天官保大。 今夜就要把狂言起怒，有日期两天，七枪大字到了好汉秦二郎，小雨怒一般。 好一个真君王宝钏，这般调戏也枉然，怀中取去了一二滴，将银放置在地平川，这的银子三两三，昨夜打扫昨阳脸，卖林落昨一山，大手持之当还我与你风流的夫妻，就过几年呐。 这定银子用不要与你娘，所以说汉家的钱买不足花包饭，买支枪花包饭，买大马骑马鞭，所以说小子的命儿在那天下传。 日烈的就该在家园，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旗下无良医。在哪里呀？ 在那乡里。 在哪里呀？ Thank you.

地府有责，想着西城通汉中，乃咽喉之要道，丞相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啊。 是啊，臣的冤的本事啊，咽喉咙不去而来看呢，我承诺 像不慌不忙啊， 怎么呢？ 闹了半天，这城里头埋伏着十万神兵啊。 是吗？我瞧瞧， 你瞧瞧， 我瞧瞧，我瞧瞧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，伙计，你猜怎么着？这里三层外三层的， 有多少？ 我是一个也没看见呢。 你呀，肉眼凡胎看不见神兵， 还是听咱们丞相的吧。 哎，听丞相的吧。 Thank you. 才探马报道，西城乃是空城，老夫兴兵至此，为何城门大开？看诸葛亮又在城楼弄鬼，不要中了他人之计，待我先传一令，众将官听本都一 相逢啊。

去打听打听的是啊，马里的边疆往西行，并非是马祖谋少才能假意是将帅不活才是生我的家庭，你夺我三成多叫心叹而无言，有多的下沉只破亮在地楼，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啊谈谈谈心臣儿平无爹爹，今早预备下羊羔美酒犒赏你三那尊，到此就该把臣心，为什么你犹豫不定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祸亲左右亲的痛人两国，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不定你就来来来请上城楼。 诸葛亮出世以来从不弄钱，后队改为前队，人马倒退40里。撤！待我失退他。诸葛亮那头兵，你这条计只好瞒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想老夫有头便是神通战策，岂能中你的诡计？你失臣也罢，恐臣也罢，我不进去，你且待我何？我擒了， 别走啊！